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民主刚国全国主题思想研究晚会在网站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集中一切力量争取战争的胜利》全文。